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这个话题春雨说啊，礼拜五可以稍微清凉轻松一下。提醒大家最好呢是在家长的陪同之下收听，如果还不满18岁。 你看你们这个就有歧视了、 啊、 我们又不会涉及到那么深入的问题。 当然会深入 的东西， 当然要深入了，这么不容易聊这么一个 但你们这个思维就跟台湾的思维是一样的，人家其实是正儿八经的去拍了一组照片给这个悠游卡代言、嗯、为什么你就要非把它上升到是这个色情产业的、这个、 谁说色情了，谁说要说它色情产业了。哎，这你看这已经开始咱们有不同意见了。就说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有人觉得遮遮掩掩是吧、嗯、觉得像很害羞很羞耻的一件事儿，但其实人家大大方方， 对， 我就上你们悠游卡，上你们台湾那个什么纪念版，我就让你们之后所有的这些酬劳，说拍摄的酬劳我都用作公益是吧， 对， 我怎么就不能回馈台湾感恩台湾吗？但是台湾人也有的时候也挺保守的啊，但是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武断哈。总之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那个谁波多野结衣啊、嗯、著名的 AV 女优，哇，我今天才知道他这么小，他88年的， 对，长得特别像林志玲， 都小，88年的暗黑林志玲。他呢就是因为接了一个活，就是台北的悠游卡公司，就好像深圳有深圳通啊，香港有八达通，就类似于这种，台北有一个悠游卡公司，他这个公司呢就找他来拍一个叫做限量版， 对 吧， 对， 限量版封面，然后有一个天使套，有一个魔鬼， 对，但是我觉得既不天使也不魔鬼 天使那个还挺漂亮的，不过真的很诱惑、啊、 但有争议的那个是天使嘛，因为现在闹出争议就是因为他把原本在日本出的 AV 的封面直接搬到了天使上面、嗯、对，可是刚刚你说樊素，你说台湾人是很保守，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争论 无关保守， 倒也未必在保守层面、嗯、就像说你说叫我个人，我觉得看这件事情其实说真的两张就是穿的这般穿上衣服，然后还真的拍的挺唯美的这样的照片放在悠游卡上面，其实说真的有什么样的争议？ 嗯， 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种行业叫槟榔西施，就是在那种边上卖槟榔的，然后有些时候你去买那种槟榔 干嘛的， 我体验过槟榔西施、啊、就是因为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去采访、 嗯、 然后路边真的有很多槟榔店，尤其是在那个小的城市，台北已经不多见了。 西施是做什么呢？ 就是卖槟榔的，但是一般南部他们槟榔是穿的、 啊、 但问题是吧，就是这个西施槟榔我之前也听佩芬说过，我以为会很美，但是现在可能吃槟榔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质量也有所下降，这些西施槟榔、嗯、都是中年人妇，然后穿的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少， 这不是 他们想干嘛吗？到底 没有，就是卖槟榔一般的就是因为你要促进这些消费，所以有些槟榔就穿的比较、嗯、可我重点不是放在槟榔，其实是有些时候呢卖槟榔的那天用盒子装纸盒子，那些纸盒子上面的那些美女图案其实清凉过这两天闹出争议的， 对，但又没问题， 就是可能真的是全裸，只是把这些三点重要部位点个星星这样标起来、 嗯、 所以这时候你没见你在吵，可是波多野结衣这个可能是名气大，可是你说这吵上面也有一些很好笑的，我觉得我这两天在看这些新闻到底不是什么道德在 争，对啊，这两天就一直在关注这个， 就是好笑，就像说好像昨天传出来的时候网络上竟然有在网拍了，就奇怪， 网拍什么意思， 对，网拍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贩 卖 了、 啊 就想说哎，奇怪的还没发行怎么可能会有网拍后来才知道 原来说要收回吗， 对，但是后来发现你知道这网拍也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争议闹出来之后呢，这个悠游卡公司就请来记者，就可能媒体来拍一下，就调了从库里面调了几组出来给记者拍、 嗯、 后来拍了之后回收之后发现少了8套被记者给 A 走了后来追回了一套，所以有7套现在是失踪的， 你看 连去拍的记者都哇顺手， 就说明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营销对吧，而且 它是有市场的， 对啊，它很有市场，你看，但现在我看这个悠游卡公司自己就是也不大方对吧， 嗯， 他就说要重拍，主要是那个天使的那个封面确实他穿的一个吊带的，然后就酥胸半露的那个样，一个就你从他是俯拍， 他俯拍就整个那个什么形状，你看那些。 我觉得挺好的呀，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挺美的，但问题在于吧，他说是很清凉、很健康的形象，清新的形象。但是人家一比照，原来波多野结衣现在还在拍着 A 片嘛，拍着那个，但还做着 A 女优呢。人家一对比说，哎，这不就是他前段时间才出的封面吗？你们也太懒了吧，直接把人家。作品封面照拿过来， 不是完全一样。嗯、我看了一下，就是 研究过了是吧？ 没有国民党 内容，还是只看了封面。 国民党 这个立法院的党团，他们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了，跟这张比嘛。然后我发现其实非常非常的像，应该是同一时间拍摄的同一系列的照片，姿势只有略微的差距，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悠游卡公司这边出来也说嘛，这个版权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可以在这个台湾用的。但问题是大家就觉得你太懒了，你不是拍了吗？为什么还要用人家日本原来拍的？这问题集中在这儿。但是 拍的不满意，他们解释不是吗？就他其实是专程为了暗黑版跟那就是为了那个魔鬼版、天使版，真的专程来到台湾拍了系列，就拍了这些照片。 嗯， 可是魔鬼版是过关的，就是悠游卡公司很满意。可是天使版。拍出来的效果他们不满意，所以就要求日本的经纪公司去提供一些就授权的一些他在日本拍的一些照片，但没想到他就用了这个 AV 封面的这个照片。 哎，他这个悠游卡他现在到底想干嘛哈？我看那个柯文哲也被记者问嘛，那个市长就说嗯，他好像给他们有这个业务要求，你必须得翻倍这个增长，他就给他老板好像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吧，总之你就给我翻倍。他就想了这么一招，其实我觉得点子还是蛮有创意的，说句实在话。但是人家一问，你知道波多野结衣是谁吗？问柯文哲，然后他立刻就坏笑着吧，他是不是其实知道，然后装作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而且悠游卡公司那个董事长不也戴季全也说，其实我不认识波多野小姐的。对，大家这时候都不认识， 谁信啊。对啊，对，而且听说今天要开发布会的，所以这个事儿听上去觉得他也不算是什么风化问题，也不算什么公序良俗，但是呢他就有娱乐性，然后甚至还有一点政治的意味，就是因为你参杂公共管理，又参杂什么柯文哲各种角色，所以大家就把它给炒大了。但炒大至于我觉得啊，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这张悠游卡上的主角是吧，这个波多野结衣小姐，说话说不清楚。她的现在也有了一个的声明啊，你看我觉得说的还挺大方得体的，说给台湾的朋友，由衷的感谢一直以来培育我波多野结衣的台湾朋友、粉丝朋友、媒体朋友以及各界朋友，谢谢你们不变的支持。那今天我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说呢，当我得知这份工作机会的时候呢，我只想到可以有机会回报培育我的台湾朋友们，期待，同时感到非常的高兴。而我也非常了解，或许因为我在日本的职业是 AV 女优，所以有相反的意见产生。因为我们的职业呢是 AV 女优，而会持有反对意见的朋友也有在。这话很翻译的不通顺了、啊。只因为有 AV 女优，难道我不能参与善意的活动，贡献于社会吗？难道我不能对于我爱的台湾付出行动来报恩吗？你看，其实正是最后这两句话，现在成为了一个好像大家要站队啊、投票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AV 女优她到底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她好像是出于一片善心，想要回馈社会的这个很好的初衷，但是反倒是遭到这个社会的不善意的这样一种对待，他的善意没有得到好的回应，所以这个事儿恐怕现在成了这么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他其实因为他的经纪人还出来道歉了嘛，然后代表他，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因为错压根儿就不在他。 这符合日本人思维，就觉得可能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是给悠游卡公司添麻烦了。现在最争议的应该是悠游卡的公司嘛、嗯、有人就说，哎，这是因为高雄的那个一卡通要进入台北的市场、嗯、然后可能悠游卡是出个奇招，想要跟这个一卡通来竞争，再加上就可能是柯文哲给他们的这个老总戴季全的压力太大了。然后这个事儿完了之后，不是也有媒体采访柯文哲说，戴季全干了这事儿，你考不考虑把他给拿掉？然后柯文哲就说了，说我只看业绩，如果到时候没达到100%的增长业绩，我就把他拿掉。他是年轻人嘛，他要做就做吧。你看人家柯文哲是很包容的，但是有很多这种家长就会觉得、嗯、这个东西毕竟是有成年限制的，你们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很干净，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设个限制，比如说18岁以下不能购买，或者说本身这就是伤风败俗的、嗯、你们怎么能干这事呢？就家长在这样质疑。 佩芬， 其实日本身我真的 觉得千错万错也绝对不是波多野结衣的错。 对， 但是日本经纪公司道歉主要是因为用的照片，这个就是照片没有慎选，嗯，就可能用了一些旧照或是有争议的照片，他们道歉倒也不是因为波多野结衣到底真的做错什么，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瞎的地方，是在优卡公司第一天出来解释，是说因为波多野结衣的形象清新唯美，所以才找他来代言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也很扯，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时间所解释，让人家觉得你在说什么鬼 话，对，此地无银的感觉。 但是你说， 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做这行业的人就不能清新唯美了？只是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肉体取悦大众，就不清新唯美了吗？ 其实可以，我觉得如果悠游卡公司一开始就这么认定，那就从头到尾都坚持住，嗯， 对，你就咬， 你就不要第二天道歉。所以这问题在于你处理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清新唯美天使 OK， 那就从头到尾就坚。可是今天也有另外一个旧的悠游卡公司以前的员工出来爆料，嗯，当年也曾经就是好像蜡笔小新也是日本的一个卡通，蜡笔小大家看过就知道，就常常喜欢脱个裤子摇个屁股的蜡笔小新要跟悠游卡公司也是做这个卡的这样的一个推的一个合作， 嗯， 可是当初呢悠游卡内部的评估是因为蜡笔小新的他的形象跟悠游卡公司的这整体的这个形象不太符合。 悠游卡什么形象，啊， 不太，到底是你要说一般这样的，因为台北市政府占很大的一个股份，所以你要说它至少是一个公器，大家用得到的，要正面正能量嘛，嗯，是至少一个企业是要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当年蜡笔小新不行，但是波多野结衣行，所以很多的这个争议就在这中间的谬论。你说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案例，我要怎么教小孩，其实也不用，你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家长其实跟小孩对话很有趣，嗯，就像有一个名人不是说跟小孩问妈妈，就是小女孩就问爸爸，就是说哎呀那个什么叫做 AV 女优，啊，爸爸一下想一下就说哦是体操选手然后说，啊，是什么样的体操选手呢，对啊，他说就是 A 级的体操选手。 什么是 A 级？ A 级是做得很好的体操选手那女儿就说那我长大也要当 A 级的体操选手爸爸就心中心想如果你真敢我真的把你砍了所以你说有些时候你就趁机可以教育，甚至也有一些就是你小朋友真的问，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说那小朋友问起怎么办怎么回答， 对对对， 可是像我就看很多网络里面是提供很多的创意，我觉得这时候的乡民的创意在这时候真的显现出来，你其实何必解释呢，嗯，他是谁你就说是一个漂亮的姐姐就好了， 对啊， 你何必解释还要跟他解释哦什么叫做 AV 产业小孩自己会上网其实他获取资源的管道比你都还快。 对，所以这个问题说到底啊，为什么惹大，他其实就是一场公关的惹的祸啊。 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所有事儿都喜欢跟政治扯上嘛。以前的时候是这个连胜文他做这悠游卡，那时候是蓝营，可能蜡笔小新之所以不符合形象就是因为蓝营他主政，然后现在是变成柯文哲来管了嘛，柯文哲是绿营的，然后就因为出了这个事儿，国民党那边可能是抓住这个事儿不放，一直在攻击柯文哲，说你看假设你的小孩然后手里拿这个 AV 女优当封面的悠游卡，你觉得你心里能安稳嘛，然后就一直在骂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政治关系也有。 这个台湾市民看了应该觉得很无聊吧，啊，就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跟政治扯上关系，都可以来抽一碗水， 但是有市场。 对，就像说很多人有拿比较，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件事是伤风败俗，你觉得这个人没道德的话，嗯，那为什么这么多立法院里面那一些就是明明带着小三去汽车旅馆开然后继续当立委领人民钱那些不要脸的人，你却觉得他不会教坏小孩呢，嗯，就大家在讨伐波多野老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更多其实更道德沦丧的事情。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你如果真的想打政治他也不是一张好的牌，因为你并非自己没有任何的道德方面的污点，而且道德的评价标准本来每个人的这个尺子就不太一样，所以呢他要打的话也不好打，所以呢说到底还是这场公关到底做得怎么样，之前可能也是想炒着一个话题是吧，就是利用大家这个心理的某些荷尔蒙的这个冲动和渴望去带动一些营销，但现在事已至此好像悠游卡公司自己有点反悔了。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啊，其中第一位嘉宾呢就是钮泽勋教授，他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他也主要是想从这个广告公关的层面来分析这个事情。那等一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下一部分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个人厉害了，他叫做这个伊见焕春秋啊，这个是他的笔名吧，应该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专门研究 AV 的达人，写了很多很多几千篇的文章啊，阅片无数，阅人无数，等会儿听他分析这个日本的 AV 女优的星图，包括整个的产业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听听钮泽勋教授谈这个广告这场公关为什么做得不漂亮。 其实我觉得从几个层面先来聊哈。第一个就是说哈，悠游卡公司这一次哈，他想到用波多野结衣这个日本 AV 女优哈来做个代言，在他们悠游卡上面哈做个代言的一个动作。基本上来讲的话哈，他们其实悠游卡公司它主要的一个考量是希望能够借由波多野结衣他的一个人气哈，去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好，即便这个话题它有一定程度的一种争议性，那但是呢，悠游卡公司会认为，只要炒作成一个话题，可能对销量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我觉得哈，这个是悠游卡公司他想要操作波多野结衣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发点。那但是呢，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冲突跟质疑？哈，其实我觉得哈，有几个悠游卡公司在处理问题上的一个盲点了。第一个就是说哈，悠游卡公司它可能忘记它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份，因为毕竟哈，悠游卡公司一般的民众会认为哈，它其实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它是一个准官方的一个机构。那你准官方的一个机构，透过这样的一种比较争议的一些事件或是争议的一些话题，好，就会被人家指称是不适当的。好，因为毕竟你可能是一个准官方的身份。那第二个被质疑的点来说的话，哈，波多野结衣为什么去做悠游卡的一个代言人？悠游卡公司在这个部分，好，是讲的不清不明的，讲的根本不清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的操作某种程度是半吊子的行销操作。因为照理讲的话，哈，你今天如果要用波多野结衣去做悠游卡的代言的话，你一定就会去设想到。媒体记者他一定会去针对，哎，为什么是由他来代言？去针对你，去对你悠游卡公司去提出一些疑问，你应该要很自然的去做一定程度的解释。那但是呢，似乎他们准备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所以在回应哈外界或是记者媒体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讲的非常非常的牵强的。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你用波多野结衣去做一个悠游卡上面的一个代言人物，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把波多野结衣跟悠游卡的功能去做一定程度的自然连接，那所以呢，民众就会质疑你，你根本没有准备好相关系列行销的一个操作，你只是很单纯很浅碟的希望能够去利用或是借用波多野结衣的人气或是知名度去炒作当下的争议性话题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是他被批评的一些点。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波多野，大家会质疑，不是也大家也不是质疑波多野结衣如何是 AV 女优就不能做代言这个动作。主要被批评的点哈，是在于悠游卡公司这一系列的一个行销操作，其实是一定程度不到位的。 但是我看到现在比如说苹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电视台的新闻，他们也会采访一些路人做一些接采，我看到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吧，说那这个卡如果被同学看见了，他们肯定会笑话我，或者家长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跟小朋友解释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名人。感觉上这个就是说大家在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芥蒂，似乎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悠游卡公司做的公关不够漂亮。 对，基本上来说的话，您刚刚所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点，其实也就是台湾社会现今在质疑这个点。那你如果是以我从行销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一个创意行销它不是引起争议，它应该是要让人有惊叹的一种感觉。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不会认为悠游卡公司这次的一个操作它是一个创意行销的概念，我觉得它顶多就是一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它还说不上是一个行销的一个层次，更谈不到是一个创意行销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最棒的创意行销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创造惊叹的一种感觉，而不是去炒作一些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只在这个争议的一个话题上面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就是炒个短线，而没有长远的行销整体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布局。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被台湾的消费者跟民众或是各界去广泛批评的一个点。 好，这可能也是跟悠游卡公司本身的这个 性质和定位是有关系，它怎么样它都是跟公营机构有一些关系的，对吧？所以的大家对它的形象的这个联想就不可能完全是一间很商业化的公司。那如果换在现在内地的这些无节操的营销，按咱们的这个标准，那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火，对吧？你看引爆了这么大的一个话题，连续上新闻头条，这么多的版面给他们这个讨论，还据说要开新闻发布会是吧？今天，但现在也不知道到底结果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所以每个公司它的这个定位和它的标准应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个事件下来，最无辜的也是波多野小姐，那最受益的其实也是她，对吧？她怎么样都算是你看无辜的一个形象，大家也不会去重伤她，反倒觉得你是可怜的，你没什么错，但是她的名气又借此又上升了一步。所以呢，也是引发了我们更多对于这个波多野小姐的一些好奇。那等会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听这个一见兄啊，跟我们详细的讲讲他所研究过的波多野结衣和这个日本AV 众女星的这些情况。三大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一剑换春秋大侠来跟我们讲一讲啊，他怎么评价这个波多野结衣，和他怎么看待现在整个这个日本的 AV 产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部分。 他现在比较不接情色路线以后哈，其实当然曝光机会少了不少，但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是蛮顺利的。因为在这过去一年间，我们看到他代言电玩游戏，然后在台湾也拍了电影，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拍写真，然后现在又登上悠游卡。我觉得一般可能连艺人都没有发展像他这么多的工作机会，但是他却做到，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转型方面来讲，我觉得基本上算是顺利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转型的过程当中肯定要怎么样去尽量的撇除以前的这种形象可能会带给他的某一些的负面的影响，他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我觉得波多已经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了。就是一般来讲哈，这种在转型以后哈，这种转型的道路通常都是在退役了，也就是他不再拍摄成人色情片以后才会去考虑转型的问题。你比方说像现在在大陆长期发展的那个苍井空啊，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的类型，就是他们一定是把成人演出那方面结束掉以后才来思考转型的问题。但波多野结衣蛮特别的，他是一方面他仍然是非常多产，他在那个日本大概一个月被发10到20片差不多，很多很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数字。一方面他又在中港台走那种转型的路线，所以我觉得他面临的挑战会蛮多的。因为他的你像苍井空，他到目前为止他成片女王的标签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撕下来，而且你要想想他已经退役这么久了，大家还是用成人片的那种，因为这我觉得都是反走过并留下痕迹了。然后可是波多野现在还在就是一面演出一面做这种，我觉得他会遇到的挑战一定更多了。像这一次的引发的争议，就是大家也知道他一方面就是还在演，一方面跑来做这个所谓的公益悠游卡这个东西，一定会让人家觉得他有点错乱啦。所以我觉得未来啦，因为他照这样来看，他目前不会改变他的那个日本拍片，然后台湾还有中港台去做艺人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觉得他面临的挑战很大很大了。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就是重点说说波多野结衣这个人，或者他的经历，或者他的某些的特点哈。那你研究过这么多，你觉得他最大的个人特色，或者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在哪？ 其实他一开始，我觉得他一开始他是那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是很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发片很不稳定的、啊。然后之所以比较受到关注，是因为他跟那个林志玲扯上关系嘛。那其实大家可以看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些剧照什么的，真的其实是有几分就是 志玲姐姐的味道啊。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很神秘，发片不稳定，所以大家对这种就是女优会有多一分的好奇啊。那后来以后，后来是在那个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有那个媒体引述乌龙消息说她在那个海啸里面身亡。那后来就她自己就出来澄清说没这回事，她其实很好。然后大家才发现哦，其实她并不是那种就是远在天边够不着边的那种仙女。其实她当她开始努力专心在这一行好好拼，就是拼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亲和力很够的一个很 nice 也很 nice 的一个，也算是姐姐了，因为她其实算是年纪有点大了。 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她很神秘，觉得她是高不可攀，那现在又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亲切，好像是那种邻家女孩。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形象虽然很冲突，但事实上就是，当我们一开始对他有那种想象的时候，他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又不是那么距离又不是那么遥远，所以他非常非常受到欢迎，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华人圈都是一样的。 嗯，其实我看过一些资料，就讲这些女优刚刚出道的时候，她们可能最紧张的就是一炮而红，就是红到连自己身边的人或者自己家人都看到了，说这个就会让他们非常尴尬。 对对对，其实因为这也是为什么 AV 产业只限于日本东京的缘故。其实 AV 产业是一个以东京为发源地，然后以大部分是以东京周边为活动区域的一个产业。那最主要是有些女优，其实大部分的女优啦，不能说有些，大部分的女优其实投入这一行并非是为了就是当一个成人片女皇，而是因为在这一行工作，在荧光幕前做青娘的演出，就是获得的片酬比一般当上班族的薪水要来得高一些。所以对他们来讲，走红在里面当偶像，很有可能还不如就是我当个规规矩矩上班族，我时间到就拿钱就好。因为太走红，周边的朋友发现，周边的父母发现，那真的是问题很严重的。因为很多人就这样子被父母就是从老家赶到东京，把他们拎回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就很矛盾，就是他们投入这行，但其实他们并不希望走红。但是如果有海外工作线，就是说如果能走出日本，像波多野结衣一样，他们又觉得这样是不错，因为他们这样就可以跟他们父母交代说，其实我是因为想要就是在海外走红，所以一步得以可以投入这一行。 嗯，那我看过你有出过书啊，就是关于这个 AV 产业的这些研究，就是有没有分析过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们走上这个行业，进入这个圈子， 对不对？ 对对。 其实大部分哈，就是一开始在日本，其实我觉得跟经济还是有关系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这一行开始成立的时候，最多让他们就是投入这一行演出的人是，就是那种所谓的特种行业的女孩子啦，就是所谓的小姐啦。因为其实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找到工作，谁会想要去那边就是跟男优在办事给大家看？但现在其实不一样，现在其实他们的新鲜肉体，也就是所谓的新人非常非常多，这跟就是经济不好，很多人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对这行其实能给大家就是说，我给你一些比上班族更好的待遇，然后工作时间也不用那么长，就是有那个拍片的通告你就去就好了。所以大部分的女孩子在可能工作方面找的不是很好，或是做的不如意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被他们作为所谓的求职的那种广告给诱惑。所以现在其实再加上最近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那个民意调查，就说日本的女孩子现在其实没有那么排斥去酒店业上班吧，就是这其实都跟经济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嗯，那你有没有更进一步了解过，就是他们拍一部片子大概会有多少片酬？ 其实现在日本哈，其实大部分经济不太好，所以他们其实在 A 片这一方面哈，其实也是就是 cost down 的很厉害，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一片的预算大概是150万到200万日币了啊。比较好一点的女优大概就拿100到150万，那很多就是低成本片制作的那个拍片的女优，他们其实拿的薪水真的是非常少。我有听说过就是在一部就是所谓的合集，就是在跟四个女优或五个女优合作演出一支作品的那个情况下，一个女优可能只分到大概8到10万日币，其实这个待遇其实真的是不怎么高了。 嗯， 但是比起一般上班族来讲，稍微好一点点了。 嗯，哎，像这种什么合集，他们制作的时间会有多长？就他们需要演出多长时间？ 他们拍片时间就是他们大概花1到2个晚上写所谓的剧本和分镜，比方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因为其实 A 片就是不是单纯就是 camera 就直接就是大家直接下去这样子演出，有些是有剧本的。 然后其实然后拍摄大概是一整一到两个工作天了，所以其实他们真正拖他们时间是后置的时间，因为日本的那种法令规定就是合法的成人片必须要上马赛克，所以他们在后置的时间花蛮长的，就是打马赛克啊，还有就是做一些比方说就是替女优做美化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可能脸上很多痘痘，他们皮肤要做一些什么那个美化，所以后置花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讲大概工作期大概是2到3个月了，就是后置的时间。 就做一部完整的成片。 对对对。 那日本的这个发行的渠道哈、啊，它是不是也有合法和不合法的区别？就是、 对，没有错。就是日本其实因为它这个产业已经就是超过30年了，所以他们已经有相当就是规，不但有相当规模，也有一些制度了。就是合法的作品必须上马赛克，通过所谓的叫做伦理协会。认证，就是他们有一些就算审查单位叫伦理协会了，这些认证，然后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行之有年，大概30年了，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已经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一个发片渠道。但是问题是他们有另外一批人去做那种就是所谓的无修正，也就是所谓的无码片，这种片子其实不容于日本的法律了、那他们的公司地址会全部设在美国的加州，然后发片其实当然还是在日本了，但是就是所有的那个登记注册都是在加州来做，以规避日本法律的规定啊。那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公开发售，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无码片都会先以网络下载的形式做贩售，因为这种东西他们通常也是给假地址，所以这种东西通常很难找。然后日本警方有些时候也会去查，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会做 DVD 啦，那有些时候日本警方就会去打击这些所谓贩卖无码 DVD 的贩售点啦，然后有些时候其实一口气会抓不少人、因为真的是有犯法的行为。 但是这个波罗眼结衣啊，也包括像什么范岛爱啊，什么苍井空啊，就他们在这边的海峡这边的大陆的走红，其实也是有赖于当时 BT 啊、电驴啊风行的时候，甚至翻墙还没有这么难的时候，他们在 Twitter 上一夜之间就有收获了多少粉丝。我记得我们在港大听那个谁，你记得吗？宋世南的那个讲座， 对， 他还说：“我还是幕后推手之一呢。” 对， 非常偶然，就是当时他们这些所谓啊公知们。也还能够很放肆的翻墙的时候，很自由的这个来往于墙内墙外的时候，是点了一把火，然后 苍井空 一下子就火了。所以你看这个他们现在这种转型的道路啊，其实别看要说上来什么日本 AV 女优，咱们好像立刻能反映出几个名字，什么苍井空啊，这些波罗野结衣啊，但实际上你看刚才一剑兄讲到的，在日本从事这个行业的女生新鲜血液太多了，她们这些是凤毛麟角，是属于发展的非常顺利的，对吧？你即使包括范岛爱，即使她后来在日本上多少综艺节目，但是她最身边的这些人，她从来都是对这段做 AV 女优的经历是讳莫如深，她还是觉得很羞辱，对吧？ 是 她自己心病没法去除。 其实还有一个，就像范岛爱当年最后也 是想要转型，就是想要过去 AV 女优这个形象，可他并没有真的非常成功。所以其实两边的文化，你说虽然 AV 就是在日本他们拍 AV 产业可能在华人圈里面觉得怎么可能把它当成一种产业或当成这种工作来做、可是反倒在转型的市场上面，你发现其实 这些 AV 红人女优都往这些华人圈的市场，你看在中国在台湾就是转型会比较容易，会变成什么清新唯美的或是老师啊可是反倒在日本，他们在日本的演艺圈里面，他们很难去洗掉AV 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 但是刚刚一见大侠讲到说，其实就是很多 AV 女优她们其实做当然就很怕被知道嘛、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其实也提得很好玩的，就像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他们，因为如果大家都有研究过的话，其实你知道日本的 AV 它其实不见，你不是所有的拍 AV 都是这种所谓爱卡哇伊或者是这种年轻小女孩漂亮女生，她可能会有很多各种的市场熟女的或甚至老人系列，或甚至你会觉得看到你就觉得想吐的、 的那些鬼片系列都有。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子跟她男朋友在看 A 片的时候，就后来突然发现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很熟，后来发现原来是自己的爷爷。后来还去跟爷爷，你是不是？爷爷一开始还否认，就后来他也只好承认，然后还接受媒体采访。就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都有的，就是因为可能亲人在看片的时候突然发现。可是我去年买了一本书，叫做 AV 女优的工作现场。因为买这本书不是因为真的很想自己，我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有趣的。他是一个日本拍 AV 的很二十多年一个资深导演写的，而这个导演后来呢还娶了他当初一手捧红那个熟女系列的那个 AV 女主角。 有什么好玩的发现？ 好玩就其实先讲严肃的。其实你说 AV 到底现在这个市场发达，但他统计过大概现在每一年在这个市场上面大概平均有2000多个 AV 女优在一年这样的市场，可是大概有90%的，只有1%的人真的可以在这个界里面有一点生存下去，九成的可能最后还是回归到他平常的一个生活，那可能第二年又有另外的一些心血补进来，所以并不是说你觉得只要啊，你看这么简单光鲜亮丽躺着赚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其实不是，这是很现实的一个，因为发展商就是看你的数字嘛，没有人买。再来，其实你大家觉得你这看这种东西很好赚钱，其实不是。我去日本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些专门卖 AV 的店，但我没有走进过，我觉得里面都是一些怪奇怪的叔叔。可是你会觉得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在尊重这个行业，就像都是正版的。可是我还记得，就是版权这个事情，就像刚刚樊主你提到说，可能电驴这种什么种子这种分享，其实它对日本的 AV 产业是很大的冲击。我记得前两年有一个就是 AV 的，就是日本 AV 的公司，几家公司联手到台湾去抓盗版。因为台湾那时候还不是说在网络上卖，而是真的会翻版的，这些叠在一些什么电脑商场去卖。这些日本的这些公司还真的很认真的到去抓盗版。那现在可能这些就麦片的地下化，所以他们对于版权是非常非常注重。可是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大家分享啊、共享什么的，真的对，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产业萎缩的非常厉害。我看那书里面还讲到说，因为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呢，刚一见大家讲到可能一两天拍摄，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这种？可是真的是因为。你租场地呀、你还有找演员，还有说 就是一两天，其实他需要 快，可能 时间 可能一天你就得要解决，因为可能你连便当钱呢，现场不是只有 AV 女优男优，还有导演，可能还有拍摄的那场地费，就是你这些东西交通费，其实它都是成本，所以他们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希望可以把这些作品做出来。所以这个导演呢，就是给这个为什么他在每一次他如果他去拍片的话，他一定都会送这个 AV 女优一束花，就拍完片之后，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度劳力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圈里面还挺多有趣的。 哎呀，但是觉得反正我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说话也很渐渐的不是很正经，说啊，其实做男优是我一辈子最梦想的工作。 但问题是这个很辛苦的，现在不是男优都跟宝贝似的吗？ 是 说全日本 非常稀缺， 只有70个职业男优，然后很多都说是你找了也不愿意做，然后因为好多人我也看到有文章说你一天要8-9次啊之类的，这种太累了，实在是不是人做的工作。 对，你说做演员是吧，你怎么样，你还能那个什么控制，或者你有的时候你也能发泄，我这么瞎猜的。哎，但是你佩佩你看那书，作为导演的话，他看着两个人那个什么，他万一自己那个什么怎么办啊？ 他倒没有特别，但是因为他们实在看的太多了，所以即使倒也不会到后期，可能前面的话你顶多也就是有可能有生理反应，但是到后面其实多到这是一份工作，所以大家反倒你也不会觉得说现场录 他就是可以很专业的， 而且其实你说在后面说刚刚讲到其实成本萎缩之后，其实现场工作人员真的不多，以前可能真的很多，现在你顶多一个导演然后一个拍摄，然后两个演员，就4个人，其实大家各自干各自的活，其实好像也没时间让你有什么感觉。 哎，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些 AV 女优在退出 AV 界之前会举行一个欢送仪式，就好像是跟她熟识的这些工作人员都会有，如果你愿意我就 真的假的？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但当然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只是一种传说。 啊，总之这个关于 AV 的传说实在是太多啊。过去呢它可能只是静静的躺在我们硬盘里的某一个角落，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已经不是很觉得耻于去谈论这个群体和这个话题。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 文明或者进步的这么一个表现，因为这些话题其实充满了公共性，对吧？也包括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和这个行业，甚至跟他们当下的这个环境、国家、时代，它其实都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它都是可以去折射这些一个很重要的一面镜子吧，可以说。 对，因为像苍老师之前都跟宋祖英同台， 是吧？ 然后，波多野结衣也上过什么《屌丝男士》啊之类的， 而且还被那些什么 BAT 啊那些大公司请过去，是吧？当大家的这个宝贝。好，这个说回来，还是回到这个 AV 产业本身。那等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易建雄多聊一会儿关于 AV 女优，就是讲到他们个体的命运。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苍井空或者像波多野老师这么幸运吧，可以说他们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了，会甚至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敬，也看到做了很多的公益和善事。那其他的人为什么命运就不会那么的好，差别在什么地方？三条新闻稍后再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意见换春秋大侠先跟我们讲完啊，他所理解的这个 AV 女星们的命运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一样发展或者转型的相对来说这么顺利。 我觉得这就是一部江湖无尽棋啊，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女优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其实都是所谓的特种行业了，就是去当小姐的了。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做这一行哈，其实他们本身哈金钱概念很容易，因为就是钱到手比较容易了，会让他们的金钱观念产生混淆了。再加上很多女孩子就是做这一行做久，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最后在退役以后，她们很常就是想说，那我还是用我的身体去赚。所以很多人都是往小姐这个方向过去了。那日本的小姐其实在某些方面讲，虽然有法律保护，他们的性产业是合法的嘛，但是其实也发生过不少问题啊，就是因为自古以来嫖跟被嫖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纠纷嘛，比方说男生不喜欢用套，或是怎么样，就是跟说好的不一样，尤其是他们现在其实很喜欢做那种外送嘛，小姐跑到人家家里以后，那发生什么问题其实都是很难去想象的。就是我觉得，所以很多女优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只是投入到那个产业，后来她离不开，她就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糟。所以很多女孩子就是你看，就是一路观察下来，她们的状况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青春可人，然后气质清新，到后面其实都已经变得就是整个味道都变质了。这个是一个啦。第二个是其实她们做这一行哈，其实最怕什么？最怕被人家知道。可是很多时候天底下现在网络太发达，天底下没有永远的秘密。一旦知道的时候，其实他在众人面前也不见得能抬得起头来啊。所以他们其实最后其实你说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那一般的这个做女优演片子的这个寿命会有多长？ 现在其实很短，现在平均大概半年吧。 半年？ 对，是的。 啊，为什么这么短？ 因为其实像现在来讲，一年大概有一千个新人投入这个市场了。对片商来讲，你有这么多不虞匮乏的新人供应，他其实就不会那么在乎一些就是已经出道但是没有做出成绩的女优。所以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好像出道的时候非常受到注目，但是一两个月发现他其实战力不强，或者是没有什么销售的能量，他很快被放弃，他在这一行就没有工作做，他们最后就只好就是被淘汰。因为其实大部分做这个东西，其实你说做这种算是人肉市场的人，其实对这种东西最现实的，你没有办法赚钱，其实基本上就是淘汰。所以现在女优的那个寿命很短，大概平均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那很多人真的都是撑不连半年都撑不到了。 那这个就跟正经的娱乐圈完全不一样。你看娱乐圈很多那种什么常青树啊，红很多年都不会倒的那种，就是 AV 产业里面它不会有公司说我要包装一个红星，我要打造它，我怎么样，就不会有这种意识和概念吗？ 是比较，其实当然还是有啦，那种你说什么一眼眼十年眼二十年的长青树一定有啦，就是但他们他现在已经变成特例了。那另外就是其实现在的 AV 线上，因为 AV 是每个月都出嘛，就是这个人比方说九月十九号发片，他十月十九号就会有第二次作品，那以此类推，每个月都会有新作品。那你说对到在现在这个市场这么速食，然后女优这么容易被淘汰的情况下，大部分的那是所谓的女优的经纪公司是不会去做长期的规划，他只有办法，他只会想办法先让你生存下来再说。所以说现在虽然还是有一些蛮资深的女优，但是一现在的女优要做到他们这种程度，我觉得不容易的。 嗯，区别在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资深的可以做到十到二十年？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儿？ 我想资深女优能做这么久，其实都有一个特色，首先就是一炮而红嘛。就比方说像吉泽明步啦，像苍井空啊，他们都有一个，就是一出道，因为外形条件真的很，就是不同于一般，所以让他们一开始就尝到了就是天后的滋味啦。那你有一个就是超越于其他女优的地位，才会有一些片商会好好的耐心的去替你量身打制一些作品啦。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他们其实必须要比方说表演出有一些新特色，比方说像吉泽明步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小公主型的那个女优，就是小家碧玉啊，然后气质很好啊，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到现在她其实是一个战斗机器，其实就是演出让人家觉得就是很强烈那种女孩子、啊、就是说她在过程她在演出当中她必须要进化，她不能维持一成不变的那种表演模式。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啦，就是第一个你要一开始就获得大家喜欢，接下来要有片商愿意好好的长期栽培你，最后就是自己也要进化了。这是三部曲啦，但是很多人可能连第一个都抽不到就夭折了，这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嗯，哎，那对于这个 A 片女优的这个演技，就圈里面它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吗？ 哦，有，其实是有的啦。其实因为日本的女优分成非常多种类啦，比方说有，比方说所谓的萝莉系，就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未成年一样那种很年轻的女孩，有人妻系，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人家的太太这种。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扮人扮什么像什么啦，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对这种各种角色的划分是怎么样？比方说你当一个萝莉系的女孩子，就是一些很可爱的女孩子，你不能一下子变得太肉食，就是直接看到男生就冲上去这样子，不对。因为其实萝莉系女孩对日本欣赏这种片的影迷来说，他们必须是比较娇羞的、比较青涩的，甚至有些时候是会抗拒的。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根据不同的角色要去做不同的调配变化啦。 嗯，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然大家还是喜欢看那种比较进攻型的那种女孩子嘛。那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她在某些方面上，她其实在演出上是要拿捏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太淫乱，其实不见得大家都喜欢了。这种就是其实这种都是很多人在做，要做拿捏的啦，在很多角度上做拿捏的。那重点就是要找到一个影迷最喜欢的方式啦。 嗯，就这些 影迷非常善变啦、 嗯、是这些一般也会给他们培训吧？ 当然是会培训啦，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演出训练啦，然后也会有一些监督在，就是所谓的导演会在拍片的时候就给予指导啦。 嗯，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跟武侠小说一样，是有天分的，有些人进步很快，有些人演了很久还是那个样子。 你现在就是阅片无数、阅人无数之后，你自己的评价哈，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A 咖、B 咖、C 咖？你觉得就是在一线的演技也好、外形条件也好，最厉害的这个女优是哪几位？ 如果觉得最厉害的女优的话，我觉得还是吉泽明步了。 嗯， 就是人家能在这行撑十年，然后依旧高高在上，我觉得不是运气了。 嗯， 就是第一个外形它也在进化嘛。其实这个从2006年到2015年，大家这样看一路看下来，它真的其实我不能说是去整形或怎么样，但它也是在做调整嘛，调整的越来越漂亮嘛。 嗯， 第二个就是它的演出其实可收可放嘛。刚我们讲就是它有很多类型嘛，它要演就是被就是比较受到凌辱的那种角色的时候，它也是就是一副很惊恐的样子，然后要去进攻的时候，他也是一副好像要把你吸干的模样。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 我觉得他能在，就是我觉得要用他在 AVG 的地位，大概是君临天下，绝对不为过啦。 嗯， 所以他绝对是那种，也不能说 A 咖，应该是 S 咖啦，也在 A 咖之上。 好，这个说起来啊，我们也跟着循着易建兄的这个思路啊，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某一些的这个体会吧。春雨，你说说。 啊，我的体会是现在大家的口味越来越奇怪，有些是我接受不了的。 比如说呢？ 就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网站嘛，忽然跳出来一个广告，吓了我一跳。然后这广告是两个外星人，是他把人打扮成外星人的模样，就是你看到那个之前科幻片里那种特别丑的外星人。 哦，我知道，就当时拍那个阿凡达还有那个什么的时候啊。欧美他们会模仿那个电影情节，他们再拍一版 AV 版的，那个是蛮恶心的。 对，那比阿凡达长得恶心多了， 是吗？ 真的是吓人。然后我当时说天哪，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我就赶紧给关了。 我觉得姑且抛掉，就是我们觉得该不该把姓氏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产业这个层面争论面不谈，就这个，其实你会觉得日本这个产业它是很专业，专业到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的创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不是去看帖，是看新闻。 哎呀，不用， 真的真的就是东森呢很喜欢有的没的就跳出来，因为最近鬼月嘛，然后他们就有时候会整理说，哎，这日本 AV 最近有什么新片什么的，就跳出一个叫合同的一个女合同片的，那你就发现，因为它有那个截图上面的那些封面照，就所有的里面的 AV 女优就是都是，而且都是中年妇。妇女哦，就至少都四五十岁的，全身涂成绿色，然后嘴巴装上鸭子的嘴，然后头上还装个合同帽子，然后就在露天河边，在那边 就是鬼跟鬼啊， 就是反正就是合同 人跟鬼， 但只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真的就是只有一个反胃。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受不了是，但日本人很骄傲是，就是他们老人也很会有老人 A 片嘛， 嗯， 那可是就会有，例如说很需要就是有双胞胎奶奶。就是姐姐是先踏入 AV 界，可能六十多岁，也带着妹妹一起加入 AV 界，一起拍一个双胞胎六十几岁老奶奶的片，这我也会觉得，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点挑战是比较极限一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下期咱们再聊聊，就是为什么日本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产业 AV 产业它这么盛行这么发达，它跟它的这个文化心理是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不给你添麻烦，其实这也是一种，就包括我解决自己的这些生理的需求，我自己看片解决，其实也是不打扰别人，但是同时又满足我内心需求的一种方法。就这个跟他的整个社会结构和他人的这种心理的特点非常非常有关系。 嗯嗯，而且我还看过，就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我还看过一种类型，也不是我看过。 终于说到嗨点了， 我有朋友看过， 我大学室友有看过，然后他当时大长今在国内非常火嘛。有 AV 版的大长今，剧情的脉络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会上演这种就是里边很多省剧的情节，他给展现出来 好吧。 不过最近有一个 AV， 就是他们要去做一个实验，就是到零下四十度的北海道，然后一个 AV 一个男优女优去在这样零下四十度的环境去拍一部片，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但是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这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说来哈，确实哎，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说明它整个产业，你看人家一直在往前走是吧，在发挥创意，在不断的有所突破， 在进步。 对，所以呢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期待和关注和研究的这么一个产业和话题。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那很适合大家发挥啊，如果你觉得我也想分享我的某些观影体验的话，欢迎你在微博上告诉我们，搜索3D画新闻啊，新浪微博就可以了。真的这不是什么开不了口的话题，我记得有个玲珑社区专门有一个帖子特别火，别的帖子我可能都不看，有一个帖子说来女生们出来聊聊你们观影的体验，然后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唯美戏。 行吧，咱们微博上说吧。 好，拜拜 拜拜， 周末快乐。